再请听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当中的《回十八》。 大丈夫的心肠。对牛弹琴，哎呀心的呀，这个牛儿的的乖乖就是牛家的两小 换老五边。

再过两天应天又要出家了。儿啊你要保重。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言背叛。 王与两家争功王啊啊啊啊啊铁线就推你不肯，他的意思而不能知人事，就在今晚命作命归黄去林路，望你娘千万千万有我吧，为儿把身体看， 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